公族立位记第六章。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吩咐亚朗和他的儿子们说，全燔祭的法律如下。全燔祭应彻夜至早晨留在祭坛的火上，火应在祭坛上常燃不熄。司祭应穿上亚麻衣，着亚麻裤遮盖身体，除去祭坛上焚烧全燔祭的灰烬，倒在祭坛旁边，然后脱去这些衣服，穿上别的衣服，将灰烬运到营外的清洁地方。祭坛上的火应常燃不熄。司祭每天早晨应添柴，放上全燔祭祭品，焚烧和平祭牺牲的脂肪。祭坛上的火应常燃不熄。素祭的法律如下：亚朗的儿子应将素祭带到祭坛前献给上主，然后由素祭祭品取出一把细面和一些油以及所有的乳香，放在祭坛上焚烧，献给上主做乐意的馨香，为获得纪念。剩下的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应该吃，应吃死面的，并且应在圣处，即在会幕庭院内吃。烤食不可加酵，这是我由火祭祭品中划归给他们的一份，是至圣之物，有如赎罪祭和赎过祭祭品。亚郎的子孙中，凡是男人都可以吃，这是他们在你们中世世代代由上主的火祭中得享的永久权利。凡与这些祭品接触的，即成为圣。上主训示梅瑟说，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在受服之日应给上主献的祭品是十分之一厄法细面，当作日常的素祭，早上献一半，晚上献一半，应在铁盘上用油调制，调好后分成块，将成块的祭品献给上主作为乐意的馨香。亚郎的子孙中，即他为受服为司祭的，都应奉献此祭品。这是一条永久的法令，这祭品应全焚烧献给上主。凡司祭自献的素祭祭品应全焚烧，绝不可吃。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亚朗和他的儿子们说，关于赎罪祭的法律如下。赎罪祭牺牲应在宰杀全燔祭牺牲的地方，在上主面前宰杀，这是至圣之物。奉献赎罪祭牺牲的司祭应吃这牺牲，应在圣处，即在会幕庭院内吃。凡与这祭肉接触的，即成为圣。若血溅在衣服上，见有血迹的衣服该在圣处洗净。用为煮祭肉的陶器应打破，但若是在铜器内煮，铜器该擦光，用水洗净。司祭家中凡是男人都可以吃，这是至圣之物。但是任何赎罪祭牺牲，如果牲血带进了会幕，未在圣所内行赎罪礼，绝不可吃，应在火里烧尽。